第66回，请小妹耻情归地府，冷二郎一冷入空门。话说包二家的打他一下子，笑道：“ 原有些真的，叫你又编了这混话，越发没了捆儿。你倒不像跟二爷的人，这些话倒像是宝玉那边的了。” 尤二姐才要又问，忽见尤三姐笑问道：“ 可是你家那宝玉除了上学，他做些什么？” 星儿笑道：“姨娘别问他，说起来姨娘也未必信。他长得这么大，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，谁不是寒窗十载？偏他不喜欢读书，老太太的宝贝，老爷先还管，如今也不敢管了，成天家疯疯癫癫的，说的话人也不懂，干的事人也不知。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，心里自然是聪明的，谁知是外清而内浊，见了人一句话也没有。所有的好处虽没上过学，倒难为他认得几个字。每日也不习文，也不学武，又怕见人，只爱在丫头群里闹。再者也没刚柔，有时见了我们，喜欢时没上没下，大家乱玩一阵，不喜欢各自走了，他也不理人。我们坐着卧着，见了他也不理，他也不责备，因此没人怕他，只管随便，都过得去。 尤三姐笑道：“ 主子宽了，你们又这样，严了又抱怨，可知难缠。” 尤二姐道：“ 我们看他倒好，原来这样，可惜了一个好胎子。” 尤三姐道：“ 姐姐信他胡说，咱们也不是见一面两面的，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，那是只在里头惯了的。若说糊涂，哪些糊涂？姐姐记得春校时咱们同在一处，那日正是和尚们进来绕关，咱们都在那里站着，他只站在里头挡着人。人说他不知理，又没眼色。过后他没悄悄地告诉咱们说，姐姐不知道，我并不是没眼色，想和尚们脏，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。接着他吃茶，姐姐又要茶，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道，他赶忙说，我吃脏了的，另洗了再拿来。这两件上，我冷眼看去，原来他在女孩子门前不管怎样都过得去，是不大和外人的事，所以他们不知道。 尤二姐听说笑道：“ 依你说，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，竟把你许了他，岂不好？” 三姐见有星儿不便说话，只低头嗑瓜子儿。星儿笑道：“若论模样行事为人，倒是一对好的，只是他已有了，只为露行，将来真是林姑娘定了的。因林姑娘多病，二则都还小，故尚未及此。再过三二年，老太太便一开言，那是再无不准的了。” 大家正说话，只见龙儿又来了，说：“老爷有事，是件机密大事，要遣二爷往平安州去，不过三五日就起身，来回也得半月功夫。今日不能来了，请老奶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，明日爷来好做定夺。” 说着带了星儿回去了。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早睡，盘问他妹子一夜，至次日午后贾琏方来了。尤二姐应劝他说：“ 既有正事，何必忙忙又来，千万别为我误事。” 贾琏道：“也没甚事，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远差，出了月就起身，得半月功夫才来。”尤二姐道：“ 既如此，你只管放心前去，这里一应不用你记挂。三妹子她从不会朝更暮改的，她已说了改悔，必是改悔的。她已择定了人，你只要依她就是了。” 贾琏问是谁，尤二姐笑道：“ 这人此刻不在这里，不知多早才来，也难为他眼力，自己说了，这人一年不来， 他等一年，十年不来，等十年。若这人死了，再不来了，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，吃长斋念佛，以了今生。 贾琏问：“到底是谁这样动他的心？”二姐笑道：“ 说来话长，五年前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，妈和我们到那里与老娘拜寿，他家请了一起串客，里头有个做小生的，叫做柳香莲，他看上了，如今要是他才嫁。旧年我们闻得柳香莲惹了一个祸逃走了，不知可有来了不曾？” 贾琏听了道：“怪道呢，我说是个什么样人，原来是他，果然眼力不错。你不知道这柳二郎那样一个标致人，最是冷面冷心的，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，他最和宝玉合得来。去年因打了薛呆子，他不好意思见我们的，不知哪里去了一下，后来听见有人说来了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一问宝玉的小子们就知道了。倘或不来，他凭踪浪迹，知道几年才来，岂不白耽搁了？”尤二姐道：“ 我们这三丫头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他怎样说，只依他便了。” 二人正说话之间，只见尤三姐走来说道：“ 姐夫，你只放心，我们不是那心口两样的人，说什么是什么。若有了姓柳的来，我便嫁他。从今日起，我吃斋念佛，只服侍母亲，等他来了，嫁了他去。若一百年不来，我自己修行去了。” 说着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。“ 一句不真，就如这簪子。” 说着回房去了。真个竟非礼不动，非礼不言起来。贾琏无了法，只得和二姐商议了一回家务，复回家与凤姐商议起身之事，一面着人问明烟。明烟说：“ 竟不知道，大约未来，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。” 一面又问他的街坊，也说未来。贾琏只得回复了二姐，至起身之日已近，前两天便说起身，却先往二姐这边来住两夜，从这里再悄悄长行，果见小妹又换了一个人，又见二姐持家勤慎，自是不消记挂。是日一早出晨，就奔平安大道，小行夜住，可饮饥餐，方走了三日。那日正走之间，顶头来了一群驼子，内中一伙主仆十来骑马，走得进来一看，不是别人，竟是薛蟠和柳香莲来了。贾琏深为奇怪，忙伸马迎了上来，大家一齐相见，说些别后寒温，大家便入酒店歇下，叙谈叙谈。贾琏应笑说：“闹过之后，我们忙着请你两个和解，谁知柳兄踪迹全无，怎么你两个今日倒在一处了？”薛蟠笑道：“ 天下竟有这样奇事，我同伙计犯了货物，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，一路平安，谁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，遇一伙强盗，一将东西劫去，不想柳二弟从那边来了，方把贼人赶散，夺回货物，还救了我们的性命。或谢他又不受，所以我们结拜了生死弟兄，如今一路进京，从此后我们是亲弟亲兄一般，到前面岔口上分路，他就分路往南200里，有他一个姑妈，他去望候望候，我先进京去安置了我的事，然后给他寻一所宅子，寻一门好亲事，大家过起来。” 贾琏听了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倒叫我们悬了几日心。”因又听到寻亲，又忙说道：“我正有一门好亲事堪配二弟。”说着便将自己娶尤氏，如今又要发嫁小姨一节说了出来，只不说尤三姐自责之语。又嘱薛蟠且不可告诉家里， 等生了儿子自然是知道的。薛蟠听了大喜，说： 早该如此，这都是舍表妹之过。 香莲忙笑说： 你又忘情了，还不住口？ 薛蟠忙止住不语，便说： 既是这等，这门亲事定要做得。 香莲道： 我本有愿，定要一个绝色的女子，如今既是贵坤重高仪，顾不得许多了，任凭裁夺，我无不从命。 贾琏笑道：如今口说无凭，等柳兄一见，便知我这内地的品貌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了。香莲听了大喜，说： 既如此说，等地探过姑娘，不过月中就进京的，那时再定如何？ 贾琏笑道： 你我一言为定，只是我信不过柳兄，你乃是平宗浪迹，倘然掩志不归，岂不误了人家？须得留一定礼。 香莲道： 大丈夫岂有失信之理？小弟素喜寒品，况且客中，何能有定礼？ 薛蟠道： 我这里现成，就备一份二哥带去。 贾琏笑道： 也不用金帛之礼，须是柳兄亲身自有之物，不论物之贵贱，不过我带去取信儿。 香莲道： 既如此说，地无别物，此剑防身，不能卸下。囊中尚有一把鸳鸯剑，乃吾家传代之宝，弟也不敢善用，只随身收藏而已。贾兄请拿去为定，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，然亦断不舍此剑者。 说毕，大家又饮了几杯，方各自上马，作别启程。正是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且说贾琏一日到了平安州，见了节度，完了公事，因又嘱他十月前后务要还来一次。贾琏领命，次日连忙取路回家，先到尤二姐处探望。谁知贾琏出门之后，尤二姐操持家务十分紧肃，每日关门隔户，一点外事不闻。她小妹子果是个斩钉截铁之人，每日侍奉母子之余，只安分守己，随分过活。虽是夜晚间孤清独枕，不惯寂寞，那一心丢了众人，只念柳香莲早早回来，完了终身大事。这日贾琏进门，见了这般景况，喜之不尽，深念二姐之德。大家叙些寒温之后，贾琏便将路上相遇香莲一事说了出来，又将鸳鸯剑取出递于三姐。三姐看时，上面龙吞魁梧，珠宝晶莹，将耙一掷，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，一把上面攒着一鸳子，一把上面攒着一秧子，冷飕飕，明亮亮，如两痕秋水一般。三姐喜出望外，连忙收了，挂在自己绣房床上，每日望着剑，自小终身有靠。贾琏住了两天，回去复了复命，回家合宅相见。那时凤姐已大狱，出来理事情走了。贾琏又将此事告诉了贾珍，贾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，将这事丢过，不在心上，任凭贾琏裁夺，只怕贾琏独立不佳，少不得又给了他30两银子。贾琏拿来交与二姐预备妆奁。谁知8月内，香莲方进了京，先来拜见薛姨妈，又遇见薛科，方知薛蟠不惯风霜，不服水土，一进京时便病倒在家，请医调治。听见香莲来了，请入卧室相见。薛姨妈也不念旧事，只感心恩，母子们十分称谢。又说起亲事一节，凡一印东西皆已妥当，只等择日。柳香莲也感激不尽。次日又来见宝玉，二人相会， 如鱼得水。香莲应问贾琏偷取二房之事，宝玉笑道： 我听见民间一干人说，我却未见，我也不敢多管。我又听见民言说，莲二哥哥着实问你，不知有何话说。 香莲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诉宝玉。宝玉笑道： 大喜大喜，难得这个标致人，果然是个古今绝色，堪配你之为人。 香莲道： 既是这样，他哪里少了人物，如何只想到我？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后，也关切不至此。路上功夫茫茫的，就那样再三要来定，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？我自己疑惑起来，后悔不该留下这件做定，所以后来想起你来，可以细细问个底里才好。 宝玉道：你原是个精细人，如何既许了定理又疑惑起来？你原说只要一个角色的，如今既得了个角色便罢了，何必在意？ 香莲道：你既不知他取，如何又知是角色？ 宝玉道：他是甄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，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，怎么不知？真真一对尤物，他又姓尤。 香莲听了跌足道：这事不好，断乎做不得了。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，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，我不做这圣王吧。 宝玉听说红了脸，香莲自惭失言，连忙作揖说： 我该死胡说，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。 宝玉笑道： 你既深知，又来问我做什么？连我也未必干净了。 香莲笑道： 原是我自己一时忘情，好歹别多心。 宝玉笑道： 何必再提，这倒是有心了。 香莲作揖告辞出来，若去找薛蟠，一则他现卧病，二则他有浮躁，不如去索回定理。主意已定，便一径来找贾琏。贾琏正在新房中，闻得香莲来了，喜之不惊，忙迎了出来，让到内室与尤老相见。香莲只作揖称老伯母，自称晚生。贾琏听了诧异，吃茶之间，香莲便说： 客中偶然忙促，谁知家姑母于四月间定了地赋，使地无言可回，若从了老兄背了姑母，似非合理。若系金帛之定，地不敢索取，但此件系祖父所遗，请仍赐回为幸。 贾琏听了并不自在，还说： 定者定也，原怕反悔，所以为定，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，还要斟酌。 香莲笑道： 虽如此说，帝愿领责领罚，然此事断不敢从命。 贾琏还要绕舌，香莲便起身说： 请兄外坐一叙，此处不便。 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，好容易等了他来，竟忽见反悔，便知他在府中得了消息，自然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，不屑为妻。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，料那贾琏必无法可处，自己岂不无趣？一听贾琏要同他出去，连忙摘下剑来，将一股雌风引在肘内，出来便说： 你们不必出去在意，还你的定理。 一面泪如雨下，左手将剑并鞘送于香莲，右手回肘直往项上一横： 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，玉山倾倒再难扶。芳龄慧性渺渺冥冥，不知哪边去了。 当下唬得众人急救不迭，尤老一面嚎哭， 一面又骂香莲。贾琏忙揪住香莲，命人捆了送官。尤二姐忙止泪反劝贾琏： 你太多事，蒹葭并没威逼他死，是他自寻短见。你便送他到官，又有何意？反觉生事出丑，不如放他去吧，岂不省事？ 贾琏此时也没了主意，便放了手，命香莲快去。香莲反不动身，气道： 我并不知是这等刚烈贤妻，可敬，可敬。 香莲反伏尸大哭，等买了棺木，眼见入殓，又抚棺大哭一场，方告辞而去。出门无所知，昏昏默默，自想方才之事。原来尤三姐这样标致，又这等刚烈，自悔不及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薛蟠的小厮寻他家去。那香莲只管出神，那小厮带他到新房之中，十分齐整。忽听环佩叮当，尤三姐从外而入，一手捧着鸳鸯剑，一手捧着一卷册子，向柳香莲气道： 妾痴情待君五年矣，不期君果冷心冷面，妾以死报此痴情。妾今奉景焕之命，前往太虚幻境，修筑暗中所有一干情鬼。妾不忍一别，故来一会，从此再不能相见矣。 说着便走。香莲不舍，忙欲上来拉住问时，那尤三姐便说： 来自晴天，去由情地，前生误被情惑，今既痴情而绝，与君两无干涉。 说毕，一阵香风无踪无影去了。香莲警觉，似梦非梦，睁眼看时，哪里有薛家小童，也非新事，竟是一座破庙。旁边坐着一个夹腿道士补尸，香莲便起身稽首相问：此系何方？师兄先明法号。道士笑道： 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，我系何人，不过暂来歇足而已。 香莲听了，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，撤出那股雄剑，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，便随那道士不知往哪里去了。后回便见。